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拐李仙师剑法高，钟离辞官别汉朝，国舅手持阴阳板啊，舅妈扁担一肩挑，舅妈你看都有国舅了吗？哈哈，对对对，洞宾背剑清风客，国老骑驴过赵桥，仙姑进来长生酒，这会儿立仙正读报。那么这首定场诗呢，其实原文他说的是那个八仙的传说故事，也就是在我跟您叙述的里头呢，除了舅妈之外都是八仙。对，这里头没有舅妈什么事儿。单说啊，一治一乱胜人流，争名夺利几时休，汉高祖灭秦楚，龙争虎斗，传流到汉献帝是三国分头，曹孟德曹操啊战天时人称魁首，这个啊，曹魏的这个势力好像是更大一些。吴孙权得地立世驾座龙楼，他挨着东南沿海，这儿渔业呀经济呀相对发达。汉刘备战仁和舍命交友啊，对，其实呢他站那块皇叔那个他上班的地方也不错呀。你想啊，荆襄九郡，这是按现在来说是华中地区，哎，自古到这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荆州吗？更何况他这魏蜀吴，他在哪儿？在四川，哎，田府之贵，鱼米之乡啊，是不是啊？嘿，田府之贵，火锅之乡啊，啊，对了，火锅真香啊。那说您赶紧的吧，哎，现而今啊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防疫了，尽量别出游。我这儿说的是尽量，当然建议您这城子咱就先别出去了。干嘛非得说尽量呢？哎，这个这个强制的规定呢，那是按照这个啊组织上国家，哎，该人家说，搁我这儿就是尽量，大伙儿都得有这个意识，尤其是带着老人孩子。当然我能理解，为什么呢？现而今，而今时下眼前这不是放暑假吗？带着孩子家里老人出去啊，走一走看一看啊，走四方吗？路迢迢水长长，那位说您就唱出来就好了，我就打个比方，但是现在他不是这个时候啊，你看看，尤其是老人孩子，咱就说啊，不怕一万，哎呀，就怕万一呀，所以啊，跟家了待着，哎，把这阵儿啊先让过去，踏实了再说，一轮明月就在当空飘。上街买菜必须仔细的挑啊，那倒是，回家顾爹娘，对了，这是孝道，哎，更要爱同胞。听众手足情，李仙来读报。咱们这个话里话外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仰仗各位的关心支持和爱护。说是您呢拿匣子听可以，哎，拿手机听时尚，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官方的客户端，听听 FM， 拿这个，哎，这上头这 APP， 这是我们单位的啊，这个您拿这个听，到哪儿都不受影响。那么另外呢，今儿就没有了，但是周一到周五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在听听 FM 之上有一个聊天室，欢迎大家过来。同时呢，您还可以关注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，了解这个实时的啊不断滚动的焦点新闻。就说了八月份了啊，八月份的话呢，它这个八月中秋咱说这是公历的啊，阳历八月份中秋节还得会子啊，对，但是您要记住很多的法律法规这个月来了。比方说啊，这个咱们说过，多说一句，提醒大伙儿，经营场所擅自采集人脸信息，这属于侵权。哎，高层停放电动车或者是充电，这个最高罚10000啊，你看看等等。还有啊，还有，这是晚报提醒的，说这个北京发布对外省区市机动车交管新措施，打从记住了时间啊，11月1号开始，哎，外省区市的车辆全天禁止驶入二环。说这个眼前呢，为什么说这个建议大家暂时就先别出去了？晚报说了，本市中小学发出紧急通知，离京的师生应于开学前14天返京。哎，要我说呀，咱也别非等那什么什么开学前14天，抓紧时间麻利回来，路上做好防护，戴着口罩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疫情啊，这个还在变化啊，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当然，咱们防护好了，预防的这个措施是得当的，那是可以。但是您知道这东西它无孔不入，晚报就说了，其实这个德尔塔这毒株在这个全球范围之内不只是咱们国家，之前闹腾了一阵子在国外，哎，由于这个德尔塔毒株这一折腾，澳大利亚一个大城市啊，哪儿啊，布里斯班，哎呦，这还挺有名的，对了，封城了，连续3天这确诊病例这数目字超过10000例啊，哪儿啊，日本疫情持续的恶化呀，所以就说还得提高警惕，哎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吗？不用到外省市玩去啊，咱也别到那儿去，人那地方人家也是正在防疫呢，哎，城里头，晚报说了，北大红楼可以接待个人观众，哎，重新开放了吗？但是这个啊，您这个去之前做好功课，最好预约一下，哎，另外呢，进去之后记住了戴口罩，啊，人家那本身那博物馆也有规定啊，也必须的。这个其实要我说呀，闲来无事啊。在家里头其实可以，哎，丰富咱们这个居家的生活啊，你看现在当然不是说那么紧张了啊，上街买个菜呀，鲜鱼水菜，哎，买点肉啊，回来之后给孩子大人做点好吃的，别老是想着哟到饭馆去，有那种说法，个人并不是太赞成。什么呀，就是哎呀，你知道吗，这个嗨，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懒得做饭呢，一个是费劲麻烦，哎呦，做完之后呼，这家伙整个这厨房啊，好底儿料啊，啊又喝，哎呀，又是锅碗瓢勺啊，又喝家盆朝天碗朝地，这谁收拾啊，不得那做饭的收拾吗，一家人大伙都喝饿格式等着啊，快快快快快，好了没有，好了没有，紧着催，家里面就一个做饭的，谁呀，舅妈呀，哦，老舅妈，哎，嘿嘿，对，舅妈，舅舅不管啊，不会，甩手掌柜的，太，我打参加工作我就没做过饭啊，我都在外头干革命干事业了，哎，您干什么也得回家做饭，不会， 啊，这炒鸡蛋都属于都背不住，给炒那个什么了啊？炒生了，嗯，鸡蛋能炒生了啊？嗨，我不会，他这不管，那可不是，就忙活一位。结果大伙儿等着，孩子也是啊，我们这看电视打游戏呢，没工夫。最后好容易，呵，折腾大半天，算是把这饭做得了。但是这厨房没说嘛，他得收拾啊，又是油烟子，又这那个。哎，这还得是这个做饭的这个他忙活，这个我认为啊，咱们应该倡导一种社会的新风尚。就说这做饭，哎，为什么说这个事情？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应该分工，有做饭的就得有洗碗的。哎，我做饭，你洗碗，啊，如果你不洗的话，那就罚款啊，对。这个家庭成员之间也要互相的尊敬，哎，这是平等的关系，没有谁该着为谁做什么事情。再有一个呢，为什么说尽量在家里吃呢？啊，是咱说这个啊，你看现在这个有这疫情啊，就别去饭馆了啊。说那到饭馆去，你看这个是吧？这个好像还有点提心吊胆似的啊。那其实倒大可不必，不过呢，确实在家里吃更安全、更卫生。这味道自己更能掌控。晚报啊，这头几天专门的一篇文章，就说现在啊，讲话那个饭馆那厨师傅，他更多的他炒菜做饭，不是靠手艺，靠的是那料理包，您懂的。嗨，与其就吃他那个，啊哟，你跟料理包那味道，那不如咱自个儿下厨。哎，咱们摆弄摆弄。哎，看看颠颠勺有没有咱们可心儿的好味道。接下来呢，讲两个故事。这俩故事啊，应该说啊，一个是糟心，嗯，一个暖心。您说，您挑，您做主。咱们是先糟心再暖心，还是先暖心再糟心呢？哎呀，那位说，那您这就等于是钱钟书先生那个比方。啊，是先把好葡萄吃了，留着坏葡萄呢，还是先把坏葡萄那个先给它处理了，再吃好葡萄？其实我说呀，这钱老先生，钱老爷子，人家是大学问家，这个没得说，非常佩服。但是他这个说法啊，您琢磨琢磨，不太科学。是啊，啊，你想啊，这里头不存在好葡萄、坏葡萄，坏葡萄就不能吃了。别老说，哎，坏葡萄搁最后，您搁最后吃完之后拉肚子，那先吃坏葡萄，切先吃完坏葡萄，好家伙，那个吃的自己胃里头肚子里不舒服，那好葡萄怎么吃啊？对呀，一听这个钱先生在这葡萄这问题上，他老人家是外行，别的学问那没得说，那太崇拜了啊！对，那位说那怎么着啊？咱们啊，听您的。您是先糟心还是先那个暖心？哎呀，行了，那时候您赶紧的吧，抓紧时间，咱先说说这档子不该发生的糟心事儿，门头沟的事情。门头沟老杨岁数大小不说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人家那个新闻当中也没交代啊。门头沟小老杨、大老杨都行啊。门头沟大杨，哎，这位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事情发生在去年，也是夏天，啊，他是在这个路上开着车，在一个路口，这就说啊，这种事情，很多人在外头都碰上过，谁不对呀？就跟咱们，这个，是昨天吧？昨天说的那个故事，其实那一开始对错是很清楚的。哎，掉头站位那位，啊，就那位开着那个良驹车那位，他是理亏的，不该那样。但是后来为什么反转呢？你要说这当事人啊，自己开车本来应该他停进去，要是他高姿态，得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不跟你争了，换个地方停车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可是呢，不行， 哎，这口气愣是摁不下去，结果上去给人家划车。那你这绝对是该你错呀，你理亏，甚至于说你犯法呀。你看，有理弄成没理了。今儿这位大洋呢，啊，他是没理的，哦，但是他到最后他是更没理了，哎，和好吗？这说的是大洋开车出去，路口，他这个是个交叉的路口，啊，在门头沟，他呀也不知道干嘛，突然之间想起来还是怎么回事啊，他要掉头，把这车头转过来，掉头吗？路口，结果呢，对方那边对向这绿灯啊，人家那边过来一辆小轿车。哎，这大洋这掉头的时候，他这一拨把，唰，不管不顾，这车就过去了。他这车一过去，当然他没有完全把路占上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对向这来这辆车呢，哎，就打他这车这个头里啊，就开过去了。其实要我看，这种情况很正常。为什么？该人家执行。老是那句话吗？拐弯让直行啊。对呀，你是人家过来是直行，你掉头，掉头理应先紧着直行车，没有说先掉头的。我想掉头，掉头我把直行车拦住了，这种现象我在路上见过。哎呀，拿他也没什么办法，他已经把路挡住了，那只能让他，哎，他还是啊掉头，他还一把他还过不来，他还得倒车，费半天劲，那边那些车全都直行车全挡住了，大伙儿也只能摇头做牙花子，那可不是吗？你这能怎么着他呀？但是按说他是不对的，就是这大洋掉头的时候，如果说他是为什么急呢？他后来急眼了，他就抻了，抻了，您知道吧？就是北京话抻怪的意思，责怪这辆直行车呀，呵，小子，你想别我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气煞我也！他急眼了，嚯，他不干了，啊，敢别我这车！其实他理解错了，哎，人家就是直行，直行直行，你礼让他是你应当的，没有他别你的意思，不存在谁别谁的问题。照理说，你看见直行车过来，您这个掉头车要掉未掉之际，你就应该踩住刹车，让人家直行车过去，在没有对向来车的情况之下，你再掉头，这个耽误不了多长时间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几秒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大洋不是这么看的。 啊哈！敢跟我较劲，这事儿没完。 那你说这人应该不姓杨，是姓罗吧？隋唐里头那位啊，不是，就是大洋。好家伙，这事儿完不了了，你故意别车呀。嘿，这时候这大洋是一脚油门，噌，这车掉过头就开始追，追谁？追人直行那辆车啊，跟你没完。好家伙，这追呀，好，结果愣是在一个地铁站的附近吧，把这辆车追上。大洋也是，这真是这气性大，气上了，咔嚓一下就把那车就给别停在那儿了，把那司机吓一跳，哎，一脚刹车，悬点撞上。说实话啊，这都是危险驾驶行为，就这大洋，这别车多危险啊，这个要是赶寸了，弄不好这车就打了滚了，这人在车里头跟着车打滚，这好得了吗？所以说呀，玩命啊。好家伙，这下我跟你是没了完了。大洋这时候顾不得那些了，好家伙，脑子呦呵，满脑子就是不行，理论这事弄明白了，他都没上去跟人讲理讲道理，下了车，下车之后叮当乒啪啪，呵，这个揍啊，对这被害人，就是开车那个他认为是别特车那位进行殴打。打的你这行了，这个 左侧眼眶下臂骨折，您明白什么意思吧？一拳啪，直接把眼睛封了。哎呀，后来到医院鉴定了轻伤二级，结果边上一看，这不行，这好家伙打架了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咱还说啊，到这个时候大杨这气反正也是啊，出的差不多了，动手打人啊，然后喝这家伙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喝这肯定是，你想夏天啊，出了一身大汗，什么意思？这行了，这劲儿过去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他没走啊，他你有这样的，惹完了事儿之后一看，哟呵，又坏了，这还报警了，这个那赶紧我跑吧，千万别惹了事儿，甭管什么事情啊，在外头与人产生纠纷，只要是报了警，甭管是你报的还是对方还是别人，只要你知道人家跟你说了啊，报警了，你呀、千万别走，占理不占理也得等警察来了，否则的话你要是离开现场，这事儿就更麻烦了啊。后来人家那个民警对他进行依法传唤，然后就说咱们来说道说道吧。大洋这个公安机关到案了啊，然后这个还行啊，态度还可以是吧。后来到了法院嘛，自动到案不说，到案之后能够如实的供述罪行，而且说了他这是首犯啊，以前没有。哎呦，你看今儿这好，哎呦，这情绪这太大了啊，这气性大了，依法从轻处理啊，说他也是自愿认罪认罚。最终呢，大洋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。其实我说呀，本来这个事情照理说也不应该是这个结果，他在那路口掉头的时候稍微给人家对向来车停一会儿，就算说他这车头过去一点儿啊也没关系，只要他站住了对方过去啊，当然他是停了，停了之后呢咱就别争经了，人家走人家的，您去办您的事情，两不相扰。要这么想这么来啊，按这个思路来做这个事情的话，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，后头的事情都没有了，什么报警啊，到公安机关人家传唤呐、到案呐、又是上法庭之类的都没有了，您踏踏实实快乐生活，这难道不好吗？所以说呀，这气上来的时候让自己冷静三秒，不用多了啊，冷静三秒这就行了。哎，这就没准就是另外一番天地。你看这就说呀，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，咱就算提个醒啊。当然生活当中呢，更多的还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，哎，团结友爱。那边说有吗？太有了，您在那个楼里头啊，楼道里电梯里头，嘿，这是晚报说的头段时间在朝阳区有一个小区，具体不说哪个小区啊，他这个楼里头啊，哎，电梯边上啊，这个有这么一封啊感谢信，头段时间贴出来了，接了街坊打这一过都看一眼，哎，怎么意思啊，哎呦，嘿真不错，哎这谁这事儿，一家三口做得好啊，暗挑大指。这故事得打哪儿说呢？楼里头住了一位魏大爷。魏大爷啊，这个岁数不小了啊，这个老人家当然他这个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啊，上楼下楼70多了，但是不碍事，正常生活都没问题。就这一天呢，也是这一天赶寸了啊，这个魏大爷平时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，这一天坐地铁啊，不是坐电梯啊，是坐完电梯去坐地铁，咱先不说地铁，就是魏大爷坐电梯，哎呀腾不出手了。魏大爷应该也是两只手，多新鲜呢，必须的。 那怎么那么腾不出手，不是那个腾不出手干什么呀？您听我说，说这天呢，魏大爷坐电梯，电梯里除了他之外呢，还有一家三口，俩大人带一孩子，年轻夫妻带个小孩，挺安静。这电梯往下下的过程当中啊，呲儿，哎，电梯那个滑动的声音，双方不认识啊，这就该干嘛干嘛啊，等着电梯到一楼就完了。就这功夫，突然之间，那个孩子妈妈对这魏大爷说了一句话：“大爷，大爷，怎么了，姑娘，有事儿啊？”那个您看看，您看那个脚底下，脚底下，我是不是踩着你了？不是，看看您那个鞋，鞋，我这穿着呢，穿着鞋啊，那这鞋还不错呢。不是，您看看您那个鞋，您一看就知道。魏大爷低头一看，发现了，姑娘提醒他，这是好心，他那鞋带开了。我估摸着魏大爷那鞋应该是运动鞋啊，那种鞋的鞋带啊，它有时候真是既不瓷实，你不注意容易开了。魏大爷这鞋带开了，但是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，魏大爷哎呀，感觉这个有点尴尬，这事闹得你看看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人家说您那鞋带开了，您低头把鞋带系上不就完了吗？我这哦，明白了，魏大爷腿脚不太灵便，弯腰不合适。有这样的老年人，腰间盘突出啊，或者是腰腿，反正你腰嘛，这个上年岁了可能都不太好啊，这又弯腰这费劲似的啊，有的那个只能坐在凳子上勉强的弯腰系这鞋带。电梯里头没凳儿啊，坐哪儿啊？哦，不是，理解错了。魏大爷能弯腰，能系鞋带，但是他系不了，现在不能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手里头没说嘛，他那两只手啊，他有事儿，有业务，有业务啊。这一只手啊，拎着一样东西，比方说拎着个包吧。那只手呢也拎着一样东西，你甭管是什么，反正这两只手啊他都拿着东西呢，这你说他怎么系鞋带啊？当然那位说，嗨，你把那东西放地下不就完了吗？魏大爷我估摸着可能也是这么想的。就在他哎这个难以马上做决断的时候，因为什么呢，他可能也是想，不行，我就出了电梯我自己再系啊，这一犹豫这功夫，那姑娘就提醒他那鞋带开了，那姑娘那个年轻妈妈说话了，您不用动，您不用动啊，我来给您系鞋带。说着话间，姑娘蹲下身来，蹲在魏大爷脚边，轻轻的给这魏大爷把这鞋带系上了，哎，还打了一个花扣，哦，很美观啊，说您看，我是给您打一个水手扣啊。啊，还是也不那个那位说，不用那么复杂啊，对，就系上就成，系上了，系上之后呢，当然魏大爷就赶紧谢谢，哎呦，姑娘谢谢，哎呦，看这让你这个多偏劳，哎呦，让你受累，没什么，不累，这就举手之劳，很正常应该的事情。说着话间，电梯就到了一层了，门一开。这电梯里的人鱼贯而出啊，这个魏大爷跟那姑娘啊，跟他们这一家人这聊着啊，挺好，哎呦，这挺高兴啊，这就觉得很温暖，没说暖心吗，很温馨啊，你看人家真是，你看这个不经意之间就释放出了街里街坊彼此友善的信号。这么着，哎，那个这一家人就走了，走了之后，哎呀，魏大爷这就纠结上喽，干嘛呀，鞋带又开了，那倒没有，他就想，嗨，你说我倒是问问人家是几门几号的呀，哎，得了，其实这个不重要，回到家中拿出纸笔刷刷点点啊，点点似桃是撇撇如刀，哎，魏大爷就给这个